那么从不管是消息面还是盘面的这个反应都能看出呢，就是虽然说这个利好算是一个很重大的利好，但是我们的这个市场反应是比较低于预期的。那首先从消息面上来我们去看呢，就是因为两国的元首都会面哈，那么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就是这种 您继续没有关系，我们听得见。 但是这种呢就是说它还是仍然有变数，然后并且呢就是之前加的那部分呢可能也就是去执行了，所以呢就是说对经济呢其实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通常来讲我们认为增加关税对企业盈利的影响会之后它会在1到2年后达到一个最大最高峰的一个影响，所以市场呢早有这样的预期，所以在这种预期下呢它很难说一下就激起这个投资者的这种信心然后就涨上去，所以它目前呢我觉得往上涨的这种动力还是不够的。并且呢我们从这个消息利好消息出来之后这个盘面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呢，就第二天它是大幅的高开，但是最终上证只涨了2.57%，然后呢创业板只涨了3.26%。那么相对于我们在上一个月10月份的时候， 那个 底部的一个对底部的一个大反弹，它是连续两天对吧，那么第一天是大涨，第二天继续的一个大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业板两天涨了9%+，那么这个上证也是6个多点。但是你看这一次重大利好出来之后涨了一天，第二天基本上就滞涨了，所以它整个的这个表现它是低于大家的预期的。所以这也就反映了就是该涨它没有涨嘛，就反映了这个市场的信心还是目前比较弱。所以的话呢就短期很难去涨高，还是维持一个底部的窄幅震荡的这个趋势可能性大。 好，哪些行业的机会依然大于风险呢？ 那虽然说就是说整个市场呢可能它这个大幅往上的这种可能性不多，但是局部的机会就所谓的结构性机会还是有的。我们可以关注一些几个方向哈，就首先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些产业发展的方向，比如说像比较确定的 5G 新能源车对吧，这种呢是产业发展呢它一直是在一个往上的一个趋势，比如说 5G 明年可能肯定是要就是要商用，那么它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机会是可以去关注的。那新能源车呢这么多年都一直在走起来，那么目前基本上它的这种就是这种消费量哈，就是新能源车的这种购买量都是逐渐的是增幅都在2位数。那相对于其他行业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产业机会。那除了产业机会呢还可以关注一些行业的周期，就比如说像光伏，那么之前一个政策周期的一个底部哈，出来一个现就是补贴啊什么的得取消，那么光伏这个整个行业到了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所谓的叫做最坏的时刻吧。那么所谓的就是说冬天都已经来了，那春天还会远吗？对吧？所以这种拐点就行业拐点的这种行业也可以关注。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这种行业集中度提升的这种行业，你比如像物流，那么以前呢可能全都是些散的小公司，现在有逐步有比较大的一些物流公司出现，甚至说像阿里呀，像这些腾讯啊都在去投，像京东啊都在投这种上市公司的这种物流体系，那么它的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那么这种行业呢也可以去关注，像稀土它由于环保不断的打黑，把那些小的那个这种矿场大概取消了，那么这种就是行业集中度提升的一些板块。那最后呢关注一些概念，就所谓的我们的政策导向的，比如像今天的海南对吧，还有甚至雄安，这两天雄安也还可以。那么这种板块呢，但是你要跟对节奏哈，就很多时候是消息出来一个消息然后涨了，结果呢那个消息涨完之后然后辟谣了然后又跌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政策概念呢可能要谨慎一点。那么刚才所说的几个产业的这种方向呢会更好一些。 好，另外我们要看美股啊， 不知道今天晚上美股有什么样的表现，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呢，很多朋友都认为美股已经到了高点。那么如何来警惕美股之后可能会出现的大的调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那首先呢，就是其实我们在之前的这种连线我们也已经分析过，就是说 A 股和美股它事实上是目前处于不同的周期。美股呢它是从顶部往下走，那 A 股呢现在是一直在底部，在想着有什么样的机会，或者说是到什么样的时间往上走，对吧？那么我们其实两个国家的这个股票市场是处于一个不同的周期当中。所以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呢，就是说从长期来看，我们可以不去畏惧这个美股这个下跌对我们的这种长期影响哈。但是呢它对于短期的影响会比较大。就是我们可以看的美股这边的这个股指哈，尤其是纳斯达克会更加明显一些，就它的这个头肩顶形态是非常的明显，基本上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顶部的这个形态。那么很多的投资者，包括全球著名的投资机构，都是看空美股的。那所以呢，其实它只要一跌，那么全球都是，因为它是全球最大的这个资本市场嘛，那么全球的其他的这种股票市场都会被它所影响，尤其是这个短期的波动会比较明显。比如说我们 A 股只要隔夜美股大跌了，那我们这边必然是低开的，就是开盘。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呢，它是很非常坚强的哈，从那个大幅的低开，然后到翻红，然后再到回落，尤其那个创业板翻红了哈，那个虽然那个上证没翻红，但是都是处于低开再往上，而尽量去减小这个美股对自己的这个影响。所以假如说这个隔夜那边跌了，但是我们这边如果又出一些我们市场的利空，比如说这个疲弱的经济数据啊，或者说某个公司它的一些大幅利空啊，它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共振，就是所谓的就是利空共振嘛，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导致实质的下跌。所以这个阶段呢，就是在美股它走下跌通道的这个阶段，我们可能长期不影响，但短期它会震荡的会非常明显。 好，谢谢若曦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面对美股昨天的这个下挫，今天的 A 股竟然扛住了哈，竟然有那么一丝丝感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可返还其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50%。今天美元指数涨势重启，在岸人民币收于6.8662，上一交易日收于6.8401，下跌261个基点。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4.10元人民币。12月4号，美国3年期和5年期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11年来的首次倒挂，3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比5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高出1.4个基点。10年期国债与2年期国债的利差也跌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低。2年期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倒挂被视为美国经济衰退的信号，二者的大幅收窄让市场感到不安。上一次2年期与10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发生在2007年，也正是次贷危机爆发的前夕。今年以来股市震荡调整， ETF 的规模却一路逆势上涨。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1月底，全市场 ETF 规模年内增幅达62.95%，其中权益类 ETF 规模年内共计增长831.15亿。从基金公司的角度来看，华夏基金权益类 ETF 规模增长293.28亿元，最新规模为943.18亿元，行业占比达32.23%，龙头地位明显。对于 ETF 的高速增长，华夏基金数量投资部总监徐猛认为，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随着市场估值不断下移，正在接近底部，对资金的吸引力提升，给投资者投资 ETF 提供了很高的安全边际；二是政策环境对股市较为友好，积极因素不断累积，形成了一波反弹，未来的反弹有可能持续。 三是从成交状况来看，市场情绪在改善，市场偏好有所提升。徐猛表示，目前沪深300指数的估值峰水平处在历史低位，具有很好的投资配置价值，投资者可以长期配置华夏沪深300 ETF。 万德数据显示，华夏沪深300 ETF 是市场上少有的百亿级 ETF， 且二级市场日均成交额比较大，流动性充足，投资者可以通过华夏沪深300 ETF 一二级市场的差价进行套利操作，赚取额外收益。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啊，著名的基金大 V 银行螺丝钉王磊。王磊你好。 主持人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啊，明年的基金啊怎么买，但是今年还没过完呢啊。 对， 首先我们要盘点一下啊，就是今年啊各个类型的这个基金的表现怎么样啊。我这有一个数据啊，截止到12月3号，只有货币型的和债券型的基金的平均收益是正的啊。但这货币型的基本上它就不可能赔钱啊， 对， 理论上来说还是有风险，但实际上呢赔钱的概率非常之低啊。 是的。 所以呢债券型基金的收益呢是 4.42%， 货币型的基金收益是 3.46%， 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赔的啊。 对， 你比如说这个股票型的赔了将近20%，混合型的赔了11%， QDII 呢平均是赔了4.6%。嗯，你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表现？ 今年呢整体上货币基金呢年初的时候收益不错啊，然后今年到现在呢这个货币基金的收益是往下降了，当然它不可能会亏，它就是会出现一些收益的下滑。 所以如果年初买货币基金是吧， 对， 年初买债券基金， 是的，年初的时候货币基金的收益到了4-5个点、其实年初的时候买债券基金也是不错的选择，因为债券基金今年整体上就是纯债基金只投债券的这一类，它今年的整体的涨幅能到5%左右，其实还是不错的。 当然我们不能够未卜先知啊。 对， 但如果我们做一个这个复盘的话哈，如果理想的投资还是买基金的话，我们不说哪个基金公司啊，我们还说基金类型的话，你觉得能够实现最大化收益的啊，这个投资步骤分别是哪些？先投什么，再投什么，再投什么？ 如果是今年的话呢，可能是年初的时候考虑一下货币类的基金，然后到了今年二季度左右，然后就去买这种债券基金，可能是能够在今年实现一个收益最大化的。 嗯 啊，当然这种操作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事先知道的。 如果从基金配置的这个不同的行业或者是策略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今年的话就是股票类的基金整体是大盘的表现是要比中小盘的要好一些，就今年大中小盘的下跌幅度很多是到了30%左右的一个跌幅，然后大盘的话整体跌幅在15%-20%左右啊，所以说持有这种大盘类的指数基金，比如说像这个50类、300类啊，持有这些品种的话今年的跌幅会要小一些相对。 嗯，那有人说今年这个油气板块的这个基金是唯一啊一个在偏股类基金当中挣钱的基金。 对，油气类它是因为受这个石油价格涨跌影响比较大，它是一个这种暴涨暴跌型的品种。 对， 在2016年的时候呢这个品种当年是跌幅最大的一个，然后在2017-2018年这两年呢这个石油的价格有所回升，所以今年这个油气类的品种呢整体涨幅还是不错的。 如果从年初一直持有到个7-8月份的时候啊，就可以着手换仓卖出。 对，因为石油价格本身就是它其实回到前几年那个达到100美元以上的这个价位还是概率比较低的，所以说对于这种类型的品种呢最好就是设定一个止盈的这样一个区间，然后它因为波动大所以它比较容易达到这种止盈的标准。 是，现在的这个价位呢又是在50美元左右上下波动徘徊了哈。 对，其实我觉得50美元以下这个对油价来说其实它已经比同等体积的矿泉水还要便宜一些了。 你算过这个事儿啊？ 对对对 就是买一桶油 比买一桶水还便宜。 对，我们去买矿泉水，实际上$50以下的话，我们买矿泉水都比买这个石油要贵一些。 这不应该是在沙特的待遇吗？ 对，但当然这个油价直接这么算也是不是那么的严谨吧。啊， 要知道油价是从20多块钱每桶涨起来的呀。 对， 那时候可能不是比水便宜的问题了。 所以说油价就大家在处于低位的时候，这个是可以去考虑用这种定投的方式， 嗯 啊，然后少量定投，把这个成本可以摊低， 嗯， 这样等到它反弹到一定的收益的时候呢，就可以止盈了。嗯， 是的啊，刚才我们是分析了今年以来啊，或者是说最近这几个月以来啊，不同类型的基金的这个表现情况哈。你刚才谈到的这个债券型基金，如果是纯债的话，确实最近的收益能够到年化5%左右啊。 对， 为什么这么好？ 其实今年呢，整体看我们的市场利率啊，从年初到现在是下滑的。年初的时候呢，这个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是接近4%，这在这个10年期国债里边已经算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嗯， 啊，然后这个利率下降呢，实际上对债券是有一定利好的。这个债券的价格会上涨，所以说这个债券基金它持有债券，它的这个净值也会跟着上涨。 嗯，这个也许有些朋友还不是特别的明白这里面的道道哈。 嗯， 为什么这个实际的利率便宜了，债券基金的这个收益反而高了呢？哎，我们给大家啊做一个这个比较吧，啊，做一个比喻啊，比如说你管别人是吧借的钱，你要还的利息少了， 对， 对不对？那你想，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借钱给我们了呢？ 对， 债券卖的是不是会更好了呢？ 是的，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的， 是吧？然后它的收益是不是就上来了呢？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粗俗的这么一个比喻啊。但是我们也看到，就是最近这些天啊，这个10年期国债的收益是创了新高了。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现象？ 是的。因为随着它的这个利率下降嘛，它本身的这个价格上涨，所以它会出现一个这个比较高的收益率。 嗯 啊，当然这个10年期国债现在是处于一个正常的范围。 好，会不会对于这个股票类的基金啊又产生一些冲击呢？ 其实股票类今年的这个冲击已经够多了，也不差这一个。 好，持续关注啊。换句话说呢，就是债券型的基金你还持续看好吗？ 债券的话，我觉得目前的整体的这个价位是处于一个正常的区域啊，就是它在这个价位投，比如说我们持有个2-3年，那么最后收益是正，这个是大概率的。 嗯， 但是收益肯定没有今年年初的时候去投资那么好了。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分类说一说啊，这个 ETF 类的基金啊，最近啊这个获得很多人的认购啊。 就 ETF 的基金呢，它算是指数基金的一类啊，因为场内我们有了股票账户，我们可以看到场内有很多带有 ETF 后缀这样的一个基金品种，比如说300 ETF、50 ETF， 我们用股票账户啊，我们的股民朋友用股票账户就可以直接买卖这种 ETF 基金。 嗯，是啊，在这儿我们做一个概念上的这个分析哈，但是呢，它都是和这个指数挂钩的啊。 对， 最近我们看到呢，就是50 ETF 和这个沪深300这个 ETF 啊，购买的份额啊是挺大的，这个增速啊是挺快的啊，你怎么来看待？ 因为今年呢，就是经过一定的下跌之后，这个 A 股整体市场的估值呢，确实是非常诱人的。 嗯 啊，如果我们把 A 股历史的所有的估值、历史熊市底部的这个估值列出来，会发现当前呢 ，A 股市场的估值是处于一个历史第二低的位置。就在过去的20-30年处于一个历史第二低的位置，所以有很多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个人投资者，他很看好当前 A 股的这个市场的购买价值， 嗯 啊，所以他就会选择指数基金这种品种来投资。那又正好这种 ETF 基金它能承载特别大量的资金，比如说我们是个机构投资者，要买这个10亿的这个基金， 嗯， 一般的基金是承载不了这么大的资金量的。但是这种300 ETF、50 ETF， 它本身的规模呢就有好几百亿， 嗯， 所以它就能够承载这么大的这个资金量， 嗯 啊，所以今年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认购。 嗯，刚才王磊说到了今年的这个整体估值是历史第二低啊，请问最低是什么时候？ 最低就是2015年牛市之前，也就2013到2014年那轮熊市，是 A 股历史上整体估值最低的一年。 换句话说，已经低过了金融危机的时候。 对，其实今年很多品种的估值都比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更低了。 嗯，好，那么你有没有统计过，就是持续吸金的这些50 ETF 也好，300 ETF 也好啊，是谁在买入呢？是机构在买入还是个人在买入？ 整体上呢，机构和个人都是在买入这些基金品种的，但是机构买的量是从体量上来说是更大的。 嗯， 因为 ETF 基金本身就是认识到它价值的散户投资者还是会少一些。 嗯， 整体上机构投资者对于这类品种是很熟悉了，所以他们是买入的主力。 嗯，你也经常接触一些网友啊，或者是你的读者哈。嗯，大家现在对于这个指数类的基金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因为你也做公号也有一段时间了哈。 对对对。 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家对于他们的这种心态上的变化？ 嗯，前段时间呢也跟一些朋友沟通过，就是对当前市场的一些看法，就是大家呢有两个比较一致的判断。 嗯。 啊，第一个判断呢是当前确实很便宜。 嗯。 啊，因为无论是从估值啊，还是从成交量，还是从其他的角度，当前 A 股确实是处于一个熊市很便宜的位置。 嗯。 就值得买。然后第二个判断呢，就是这个市场还是有波动。包括一些这个跟美国啊之间的一些贸易上的关系啊，包括一些国内的这个短期的情绪的问题啊， 嗯， 啊，它会让这个市场产生一些波动，所以说就是短期内我们投资 A 股买入这个是有价值的，但是呢还是要做好承担这个波动的心理准备。 嗯，好，那么这种波动确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大家已经深刻的体会到了啊。 对， 有一个利好消息，咔能够跳空高开啊，这个我们指大盘指数哈。 对的。 海外有一个利空，也能够哈、啊、跳空低开啊。 对，很多朋友把这个、这段时间的行情称为搓衣板行情。 搓衣板行情。 对。 怎么理解？ 就是短期内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啊、还挺疼、关键是不像过山车是吧？ 对， 有的人还挺享受。但你认为这种持续吸金的趋势还会延续到明年吗？ 嗯，其实对机构投资者来说呢，他买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市场很便宜， 嗯， 处于一个低估区域。 嗯， 所以如果说 A 股持续在2500到2700这个范围内上下波动的话， 嗯， 那么还是会有很多机构投资者持续不断的去买入这些指数基金的。 嗯，作为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的这种习惯实际上呢是有严格纪律性的，是吧？就是认为这个点值得买了，他们就会分批的开始来进行买入。 嗯，对，对机构投资者来说，他们一般在这个低位的时候是去习惯性的去布局这个市场。 嗯， 啊，然后通过指数基金，然后分批买入的方式去布局，其实这个风险会比较低。 嗯，是，就是这是一种战略的投资啊。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允许短期的波动。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啊， 是的。 所以你看他们有时候做一些这种个股的这种定向增发的认购啊等等，买了之后呢这股价还低了20%了，这种情况也是发生过的啊。 对， 但人说了我们不在乎。 对，因为他们更多是看3到5年一个比较长线的这样的一个收益情况、 嗯、 可能一两年的时间内可能会有一些波动啊。 嗯，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啊这个个人基民可以从他们那学习到什么呢？他们是有钱，他们可以承受这个波动，那我们可以承受吗？ 嗯，其实对于我们个人投资者来说呢，可以向机构投资者学习的呢，一个是在市场低位的时候布局。 嗯， 啊，比如说机构投资者他们在这个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呢，是知道这个市场当前比较低估啊，值得去买。然后他们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是采用分批买入的方式。 嗯， 比如说我们个人投资者啊，也用分批买入的方式，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定投。 嗯， 比如说每个月我们拿出一笔长期不用的闲钱，然后呢去定投指数基金，这样可以像机构投资者那样去平滑这个波动风险。 嗯，好，向机构投资者学习哈、 对，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歌唱北京，爱北京，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零星小雪，南风二级转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明天白天晴，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明年的基金该怎么买。我们的嘉宾呢是基金专家银行螺丝钉王磊。王磊您好。 主持人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目前这个阶段呢，很多指数类的基金啊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认购啊，热情呢也非常之高啊，其中呢有这个机构投资的这个身影啊。那说到如何向机构投资学习啊，有些朋友他们从炒股的这个角度哈、来找一些窍门，比如说看一些著名的这个公募也好啊，或者是一些这个社保基金组合也好啊、他们看啊，通过这个个股的财报来看啊，是否增持了，是否新进了，然后他们就跟着进，是吧？ 对， 认为他们研究的总不会错吧，是吧？我跟着社保基金进啊，不会错。那么如果说这个基金可不可以跟着一些大的机构的步伐来买入呢？ 其实也可以参考这些机构的投资啊，因为整体上他们在市场低位的时候呢，是会去买入比较多的基金份额的。不过呢，这种信息我们普通投资者得知上呢，会比较滞后， 就晚了几个月了。 对对对，因为只有在基金发这个季度报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这个季度啊，有些机构哪些机构买了多少基金的份额？ 所以要是说到这些指数类的基金，又结合机构投资者这种持续买入、分批建仓的这种风格的话，啊，不妨可以看一看啊， 对， 看一看一些著名的这个指数基金，他们的这个三季报啊，目前只能看三季报， 是的， 是吧？ 对， 或者是看某些基金他们自己做出的一些统计，是吧？那如果听众朋友之前没有做过基金定投的话，你认为目前来说是入手的最好时机吗？ 其实以前也统计过数据，就是在 A 股3000点以下，然后我们买入一个指数基金，然后持有3到5年，历史上呢是没有亏损记录的。当然这个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情况，但是至少说明了在3000点以下 A 股整体呢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更何况现在是在一个2500到2700点之间来回波动的范围，所以这个范围呢，开始定投对于投资者来说是非常划算的。 那为什么不一把梭呢 ？All in， 其实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原因，因为短期的一些消息面啊，或者说一些国际形势的影响，会让这个股票市场出现一些上上下下的波动。如果是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他可能一把。缩进去了，然后发现 这个市场出现短期下跌，看到自己账面出现亏损，他不一定能够承受下来。那如果是分批买入呢，至少在下跌的时候他可以定投摊低成本，这样浮亏呢会减少很多。 其实基金确实啊，上千只啊，几千只啊， 对， 也挺难挑的啊。有些基金呢，他们所投资的领域，就像你说的啊，这个波动性还是挺大的。要是有一些指标能看出基金的这个波动率就好了。现在有吗？有这样的工具吗？ 其实是有这个统计波动率的。然后但是这些工具一般这个个人投资者用的比较少。我们可以大致的判断一下，比如说像沪深300的指数基金，它的一年的波动呢大约在20%左右。然后像中证500这种中盘股为主的指数基金，它一年的波动呢可能就是30%左右。 作为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呢，应当怎么来投资这种波动率比较大的基金呢？ 波动率的话其实对投资者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波动大了，我们定投是比较容易能够定投出一个好的价格，也能够比较容易等到一个好收益。但同样的呢，我们在持有这个基金的时候，账面的看到的这个盈亏波动的范围也会更大一些。 对呀、是，就是它波动才好呢，是吧？ 不 波动我们怎么挣钱？那就买货币型基金得了吗？ 对，实际上 买定期存款得了吗？ 是的，是的。实际上有对于这些心脏比较大，然后承受能力比较强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波动越大的品种，确实是更容易出现一些机会的。 当然王磊也做过很多啊基金定投知识的分享啊。我们怎么结合这个波动率，包括一些其他的指标来进行这个基金的选择？ 其实整体来看呢。我们选择一个基金更多的是看估值，首先是要看它是不是处于低估的。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A 股目前整体是处于一个低估区域的，所以目前市场上的低估品种是比较多的，这是我们开始定投的一个大前提。然后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去定投这个指数基金啊，然后可以结合一些波动率来看。然后整体上波动最大的这一批呢，通常是行业类的指数基金，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油气类的，它就是波动特别大的一类行业了。所以定投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就是符合了大家所说的这个波动率大的，然后这样的一种特征。如果说是不考虑这种行业类指数基金，我就想求稳，这样未来牛市的时候我能赚一笔这个收益，那这样我们就选择像300、500这种宽基类的指数基金，它包含各行各业。它的整体波动呢会比单个行业要小很多。然后对投资者来说呢，就看到账面上的这个盈亏也会更稳定一些。 好，前提是你要有足够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啊。 对， 你的心态得足够好。 是的， 因为你已经选择了一个本身波动很大的一个基金啊，甭管是行业类的还好，指数类的也好啊，你再结合原来的一些工具，比如说估值是否比较低呀、是吧，整个大盘目前是否是处在一个低位啊？你再结合这样的一些时机点进行介入啊。你比如说你在这个油价100的时候你去介入的话也不太合适，是吧？因为本身它波动率很高，但它只能是往下走了，它不可能再往上走， 向下波动特别大， 对吧？向下波动你也不能卖空。 是的，是的。 所以就是一定要找好这个时机点才可以啊。 对，还是要首先看估值，它要处于一个低估比较便宜的区域，然后我们才开始定投。 好，那从这个角度来说，你觉得哪些行业类的基金适合于目前来做定投呢？ 其实目前低估的行业类的品种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消费类的行业啊，前段时间就是11之后这个消费类的股票整体大跌，所以这个行业目前也是进入到低估区域的。 消费类的股票跌了一年了。 对， 去年是大涨。 对，其实到今年年初还是大涨的。就过了 年就不行了。 对对对， 过了年你看有一些大的机构都已经撤出来了，通过一季报啊我们看到了。 但是整体的下跌它其实已经把大多数的风险已经释放出去了。所以说经过了这个10月最近2个月的这个下跌啊，它的整体的估值也是在这个月啊，最近1个月刚刚进入到低估区域的。 这说的是定投啊，定投。 对对 啊，消费类是你看好的，还有呢？ 再一类就是这种金融类，比如说像银行保险啊，这种类型的整体的估值也是比较低，并且他们是偏大盘的股票。然后大盘股整体在熊市呢，它的波动或者说它的这个下跌的风险会要小一些。 但是也有人对于这个金融类的股票啊持一些其他的看法，比如说这个未来的金融开放会不会对一些这中小型的金融机构形成一个冲击啊，包括这个 目前的经济形势啊，会不会对于他们的利润啊造成一些影响？你没有研究过？ 对，金融行业的话呢，像银行业啊，它的整体的这个营收是跟宏观经济高度相关的。比如说经济形势特别好的时候，银行业整体的收益也会特别好。啊，像目前这个阶段呢，银行业就保持一个每年5-6%的这样一个盈利的增长啊，差不多处于一个比较低迷的位置。啊，也正因为如此啊，它现在的估值才会比较低。啊，然后保险行业呢是一个发展速度比较快的行业。特别是目前上市的这些保险公司，基本上是这个保险这个行业里边规模最大的头部的几家。然后他们的整体的营收的水平呢，是比一般的小保险公司要好很多的。所以保险行业是带动金融行业目前盈利增长的一个主力军。 好，当然这个领域本身它的波动率不是很大，就是说它的这种盈利性相对来说更确定一些，是吧？ 银行的波动会小一些，但是保险的波动也算是比较大的一类了。所以这个金融国内的金融行业主要是银行，然后保险也会占据大概1/3的比例。 最近上市了几家大的保险公司。 对。 好，这是金融类的这个基金哈，还有哪些？ 其中消费和金融，其实前段时间的话，医药行业也是比较便宜的。只不过最近医药行业有所反弹，目前就是处于一个这个正常和低估的这个边界的位置。然后其他的一些行业就是低估的也很多，但是整体上的收益的话，可能不如这几个行业好。 为什么呢？ 比如说像这个能源类的啊，我们刚才说这种油气类的，它的波动会特别大啊，所以说我们如果看重波动的投资者呢，可以去投资。但是拉长了时间来看呢，这种能源类的这种基金品种，它的长期收益可能不如消费啊、金融类的好。 就周期类的，确实它不如消费类的。从比如说这个一个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的话， 对， 它更可观，收益更确定一些啊。 是的。 但是如果你把握好时机的话，确实也能够取得超额收益。 对，就比如油气类的，它可能在2-3年里它就跑完一轮上涨下跌了。但是如果时间拉长到10年，会发现它的这个可能之前涨到的位置它又跌回去，然后又跌回到最初的那个原点了。 所以有人说啊，怎么才能够踩对这个节奏呢？ 其实如果说判断不太好这个节奏呢，就去投这种宽基类的主基金，比如说像300、500这种类型的品种，它跟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相关的。所以只要国家正常发展，这种类型的宽基指数基金，它就一定是长期上涨的。我们买的不贵，然后拉长到10年，最后的收益一定是正的，这是这类品种比较稳健的一个特点。 好，那么马上就要到2019年了啊，明年如果要做基金配置的话，比如说我们有啊10000块钱也好，100000块钱也好等等哈，那么在配置上面，你有哪些建议给到不同的听众朋友、投资者？ 如果这10000是短期要用的啊，我们可能就得考虑一些货币基金，或者说一些银行理财这些类型的品种。如果是债券基金呢，它目前因为今年上涨的比较多，债券基金目前的整体收益实际上跟银行的同期的长度的理财是差不多的，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然后如果这10000块钱是长期不用的，那么我们可以去考虑在当前 A 股比较低迷的位置去买入这些指数基金啊。然后这10000块钱呢，比如说这个我们3-5年以上不用啊，我就可以去买这种300或者500的宽基指数基金，这样持有3-5年下来，盈利是大概率的。 好，再结合刚才你所谈到那些行业，是吧？ 对，是的。 我们看有些指数基金啊，它还有那种增强型的，是吧？ 是的。 有一些指数基金呢，它是严格和这个它所对标的这些指数的这个波动啊，或者是它的这个涨和跌啊相匹配的，匹配度还是挺高的。但也有些呢，就是它会有一些主动的这种策略啊，进行这个加减仓啊，你怎么来看待？ 其实增强型的指数基金是目前咱们国内也是比较热门的一类。这种增强型的指数基金呢，它仍然是以这个指数为基准的啊，比如说这个沪深300的增强基金，它的主体仍然是沪深300的这些成分股，只不过它会拿出大约20%的比例做一些增强的操作。比如说呢，这个基金公司 他可能要做一些套利的操作啊，或者做一些这个打新啊，或者这种类型的操作，他就会给这个基金带来一定的超额收益。 嗯 啊，不过这种类型的这种增强基金呢，它的费用也会高一些。 嗯 啊，它比一般的指数基金的费用要高一倍左右。 增强型的指数基金有没有赔的更多的时候？ 我统计过咱们国内所有的增强型指数基金啊，绝大多数是有超额收益的，但也确实是有20%-30%左右的增强基金，它的是没有明显的超额收益，甚至还跑输了 啊。但是大概率还是可以，是吧？ 对对，这个可能会需要寻找的是这种老牌基金公司的增强基金， 嗯， 因为通常呢，一家基金公司他们多支增强基金的这个增强策略是共享的。所以说它如果是比较老牌的，然后有比较悠久的这个增强基金的历史，嗯，啊，那这种类型的增强基金还是比较值得去信赖的。 有一些基金公司他们发的那个增强型指数基金有增强 A 增强 B 啊， 那 增强 C 为什么要发这么多呢？你认为 因为增强型的基金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规模，就是它的这个增强策略可能会受到一些这个资金规模的影响。 嗯 啊，比如说我做这个增强策略10亿，正好就是超额收益最好的时候，但是投资者看到它表现好，就可能买的比较多。 嗯， 这个基金规模可能到了50亿，那对于这个基金公司来说，其实这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啊， 就不好做了嘛。 对对对， 嗯， 啊，因为规模大了，它这个机会进不去了。 嗯， 所以他会选择我再多发几只，然后把这个资金平摊一下。 嗯，所以就是一个产品好卖了啊，于是呢又推出了另外一个产品， 是的， 于是就有了 B 和 C， 是吧？ 是的。 好，对于大家买指数型基金，或者是说在里面选增强型的这些指数型基金，有什么特别的忠告吗？除了手续费高一点之外？ 如果说大家判断不好这个增强型基金的话，可以买这种普通指数基金就可以了。 嗯 啊，如果说是看好增强型的基金，那么可以考虑一些这种比较老牌的，啊，比如说有3到5年以上的历史，然后历史的增强业绩又不错，然后它旗下又有多支不同的增强基金，那这样的基金公司的增强基金产品啊是可以考虑的。 好的，前段时间啊，王磊也参加了这个雪球的一个聚会啊，也获得了一个什么年度 基金最有影响力奖。 哎，是的啊，所以也要祝贺恭喜一下啊。 谢谢。 那你们和这个一些这个大 V 们在一起聊天啊，对于明年这个基金的这个配置上面，大家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目前的话呢，其实大家都是认为 A 股市场是处于一个比较便宜的位置， 嗯 啊，是值得去投资的。只不过在配置的方式上，可能不同人的这个观点不同。有的人呢，他是认为这个2500到2700点是个非常低的位置，然后我就一把 all in 了。然后有的投资者呢，可能就是需要，就觉得这个市场有一些波动啊，我们最好是做好一个定投的计划，然后分散的去买入。 嗯。 啊， 这是那些大 V 的观点是吧？ 对，因为不同人他对这个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不同，所以他对这个资金怎么去投入也是有不同的观点。 嗯，你的观点还是分波投入，是吧？ 对，其实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这个指数基金这个品种啊，它确实是波动特别大的一类。 嗯 啊，所以说分批去投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 嗯 啊，然后有的投资者可能认为分批投入会不会未来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 嗯 啊，其实我们看一下最近四到五年的这个 A 股市场，它每隔2-3年就会出现一次不错的机会。 嗯， 比如说像2013-2014年的熊市，然后像2016年初的熊市，然后像今年，啊，所以说我们长期投资是不缺少一些好的机会的。 嗯，其实很难预测未来的牛市是单边牛市还是这种波段性的牛市哈。 那是的。 但是如果不在这个熊市的时候做好埋伏和储备的话，不管哪种牛市都很难获得超额的收益哈。 对，熊市不买股，牛市白辛苦。 好，这句顺口溜很有意思哈。 嗯 啊，熊市不买股啊，牛市白辛苦啊，调来调去，最后呢还不如人家不动挣得多，是吧？ 是的。 嗯，是。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啊。最近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基金公司啊都获批了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啊，就是拿到这个批文之后，有些基金公司很快就开始卖了啊。当然，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还有一些基金公司呢，让自己的员工，甭管是领导啊，还是这个一般的员工，都要买啊。所以呢，也很有意思，我们来探讨探讨啊，这个养老目标基金，你认为有没有投资价值？ 实际上这种养老目标基金呢，它是一种混合基金，它会同时投资这个股票、债券，还有一些货币类的品种。然后这种类型的基金呢，它的长期收益大概是在4%到5%左右，不会特别高。这种基金它的一个优势呢，是要配合未来会推出的一个个税递延的这样的政策。 个税递延的政策， 对对。 简单为大家解释一下，就比如说你买保险啊，或者是买基金，你现在买，那么你每个月薪金所得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啊，可以相应的少交一部分啊。 是的，是的。 什么时候交呢？你享受收益的时候啊，再交。 对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原则。 是的，通常是到退休的时候再去交这个个人所得税啊。但是退休的时候领取这些基金或者保险的收益，这个个人所得税会比工资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是要低一些的。政策目前是还没有落地实施，但是未来肯定会推出的。 这个政策目前已经在一些地方试点了，我们也看到相关的新闻呢，说要尽快的啊。就是开始推行啊， 是的，是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要有这个政策的助力，这个养老目标基金才会卖得更好。 对，其实比如说对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来说，他交的这个个人所得税还是比较高的。 嗯， 那如果说我拿出一部分钱去买这个养老目标基金， 嗯 啊，那相当于是我减免了一部分这个个人所得税，所以对这部分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很有吸引力啊。关键它能减免多少？ 这个具体要看这个上限了，因为目前看到的一些试点呢，它的上限可能是只有1000元。啊，未来可能会把这个上限给放开， 嗯 啊，所以说这个具体要看这个政策实施的时候的力度了。 嗯，好，政策推进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他们怎么做投资是另外一方面啊，就是大家也很关心这个基金，在我当时候退休的时候能不能够用，是吧？能不能够有收益？那现在推行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啊，他们基本上呢是定位在比如说85年啊。到80年之间出生的人，可能他每年都会发，所以这个年代就会往前啊，这个在调整， 对对， 是吧？ 是的， 对，他基本上是定位在这样一个年龄段。那么这些年龄段的人每年都在变老，或者说在长大啊，等到他们退休的时候，能不能够拿到所承诺的大约是年化4%到5%左右的收益呢？ 对于这种基金呢，他用的投资策略就是这个原理呢。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用100减去我们的年龄，比如说我当前呢，比如说30岁，那么100减去30等于70，他会拿出70%的比例去配置这种股票类的资产，剩下的30%呢去配置债券和货币类资产，然后我们过了10年又长大了10岁啊，这个时候他会调整一下比例，把70%的股票资产降到60%，然后拿出40%的资产呢去配置这个债券和货币，就这样一年每隔10年呢可能调整一次啊，这样到我们退休的时候，他可能就持有20%到30%的股票资产，70%到80%的债券和货币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货币基金是比较稳健的，然后债券基金呢它的长期也是比较稳健的，所以到我们退休的时候。那这个收益它的波动就已经不大了，所以这个时间段就已经是大概率实现了4%到5%的这个长线收益了， 不能再高一些吗？ 再高的话实际上是要配合这个个税递延的政策了，比如说我们抵扣了一部分的个人所得税，那这种情况下就变相的提高了这个收益，可能就提高到6%左右了， 那自己能不能够为自己来配置养老基金呢？ 其实我们明白了这个原理啊，我们自己也是可以去配置的啊。比如说，我们自己按照100减年龄这样的比例，把长期不用的钱呢，去配置到指数基金和这个债券类资产上，啊，也是可以自己自制出一个这样的养老目标基金。 你帮人家定制过吗？ 其实我自己也是按照类似的原理在定投着的 啊。对，是，就是你现在定投的就是为了养老的这个目标来做的吗？ 实际上就算我们不做这些投资，我们也是要为自己的养老做一些准备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单独拿一些钱来定制养老基金，其他的钱呢我们就是用来花的嘛，是吧？就是还有一些钱呢我们是用来享受更高的投资收益的，可不可以分几块呢？ 分几块的话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把一部分钱专门用来养老啊，那这部分钱我就长线投资了， 就只要4%和5%的收益， 对 吧？ 对对 对， 这种是可以考虑的啊。然后如果说自己比较激进的话，那就是提高这个指数基金的这个比例了啊，然后把一些可能这个3到5年我们用不到，但是可能十几年长度我们会用到的这个资金，然后投资到指数基金上，那么在未来的一轮牛市就可以享受到收益了。 还是要严格区分开来是不是好一点啊？像养老那一部分的比例坚决不动，剩下的比如说我也想获取年化8%左右的收益的这类的投资，我单独再建一个池子 啊，这种也可以， 我或者我单独再开一个账户是吧，要不然的话有时候忍不住。 是的 啊，你用来做养老配置的那个钱呢，有时候这个哈，家里要买房了要这那的，你就从里面取了，所以呢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纪律性来执行了。 如果说是自制力比较弱的话，确实是最好分开。然后 最好 对，其实这种养老目标基金就是为了这种投资者准备的。 对，这个目前卖的这个养老目标基金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3年你没法赎回。 对，而且你只有到退休的时候取用啊，这样才能享受这种个税递延的政策。 是啊，3年啊、之后呢可能开放一次这个赎回的机会啊，当然它可能每隔一段时间还会开放申购的这个窗口。 是的、 啊、好，那今天呢非常谢谢啊，银行螺丝钉王磊先生来到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当中啊，分享到了怎么来总结今年的基金投资的经验，以及如何为明年的基金投资啊做好相应的准备。祝各位朋友在明年都取得自己预想的收益，或者是更多超额的收益。谢谢，谢谢王磊。 谢谢主持人。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晚再见。 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